伟伟的生日。伟伟的生日可巧是六一儿童节，六一儿童节快到了，伟伟的生日也快到了。妈妈收到爸爸的信，爸爸在信上说他给伟伟寄了一件生日的礼物，可是要伟伟在生日这天做一件好事才能把礼物给他。六一儿童节这天，也就是伟伟生日这天，伟伟一早就起床了，穿上妈妈给他做的小海军服。爸爸是海军军官，伟伟穿上小海军服就是海军小战士了。伟伟没等妈妈端水来洗脸，就往邻居李奶奶家跑。他是想让李奶奶看看他的新衣服吗？不是，他是想给李奶奶倒垃圾。爸爸不是要他做一件好事吗？昨天晚上他就想好了，一早起来给李奶奶倒垃圾。咦，本鸡怎么不见了？伟伟正在找本鸡，圆圆拿着空本鸡走进来。啊，垃圾让圆圆给倒了。伟伟撅起嘴，心里说，圆圆怎么跟我抢好事儿做呀？伟伟眼珠咕噜一转，又想起一件好事儿来了。三楼的王叔叔不是瘸腿吗？对了，我给他拿报纸去。伟伟从二楼跑到一楼，还好还好，报纸还没拿走。伟伟踮起脚尖，把手伸得很长，还是够不着。正在这时候，一只大手把报纸拿走了。伟伟转过身一看，正是王叔叔呢。伟伟的小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，王叔叔，我给你拿上去。王叔叔亲了一下伟伟，说，伟伟真是好孩子，谢谢你了，叔叔自己拿上去吧。说着就一瘸一瘸地上楼去了。伟伟心里真着急，差点要哭了。哎呀，他要做好事，为什么偏不让他做呢？妈妈知道伟伟心里在想什么，对伟伟说，还有很多好事情等着伟伟去做呢，急什么？快来吃早饭，吃了早饭妈妈带你上公园骑电马去。一听说骑电马，伟伟可来劲儿了，把刚才的事儿全忘了。公园里可热闹了，小朋友们都穿着过节的新衣裳，排队等骑电马的人很多。伟伟在太阳底下排了一会儿队，热得出汗了。妈妈说，伟伟，你排着队别走开，妈妈给你买汽水去。妈妈走了，伟伟东看看西瞧瞧，忽然看见一个小妹妹哇哇地哭着走过来。走着走着，啪的一下跌了一跤。伟伟心里一急，忘了自己在排队，就飞跑过去把小妹妹扶了起来。小妹妹一看扶她的是个不认识的哥哥，哭得更凶了，妈妈来呀，妈妈来呀。伟伟知道小妹妹找不到妈妈了，她可真像个大哥哥，摸出小手绢给小妹妹擦眼泪，又轻轻揉着她跌痛的腿，嘴里还说，小妹妹乖，别哭别哭，哥哥带你找妈妈去。小妹妹听说带她找妈妈，就不哭了，让伟伟搀着朝前走去。走呀走，伟伟看见前面急匆匆走来一个人。咦，这不是幼儿园的刘老师吗？刘老师，刘老师！伟伟一面喊一面搀着小妹妹跑过去。没想到小妹妹跑得比伟伟快，一个劲儿地朝刘老师扑过去，大声嚷着，妈妈妈妈。刘老师几步就跨到他俩跟前，搂住小妹妹说，玲玲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 真把妈妈急死了。咦，伟伟，你怎么一个人到公园里来玩呀？伟伟这才想起妈妈，妈妈要他排着队自己去买汽水。糟了，这一跑妈妈就找不着他了，这下伟伟可要哭了。刘老师问明白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忙对伟伟说，伟伟真是好孩子，不着急，刘老师带你去找妈妈。刘老师带着伟伟和玲玲来到公园广播室，也真巧，伟伟的妈妈正在请广播员阿姨帮助找伟伟呢。妈妈一见伟伟，又是高兴又是生气，哎，小伟伟，你怎么乱跑呀？刘老师连忙把伟伟帮助玲玲的事儿告诉伟伟的妈妈，一个劲儿地说伟伟乖，伟伟好，伟伟真的像个小雷锋。伟伟听得不好意思起来了，他小声说，是刘老师说的，好孩子要爱护小弟弟小妹妹。妈妈听了真高兴，跟刘老师说了声再见，就带伟伟去骑电马了。伟伟在公园里玩得真快乐，真想一直玩到天黑才回家。可是还没到吃中饭的时候，妈妈就催他回家了。伟伟，该走了，咱们还得上邮局去，把你爸爸寄来的东西领出来呀。妈妈这么一说，伟伟才想起爸爸寄来的礼物，心里急起来了，妈妈，到晚上再去领吧，我还没有做过好事儿呢。妈妈把伟伟抱了起来，亲亲他的小脸蛋说，伟伟，你做了好事儿了，你照顾小玲玲，还帮她找到妈妈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今天晚上妈妈就给爸爸写信，把你做的这件好事告诉爸爸，爸爸知道了该多高兴呀。你们猜，伟伟的爸爸寄来一件什么礼物？妈妈领了包裹回家，打开一看，嘿，一艘漂亮的小军舰。伟伟把小军舰放在大面盆里，它会扑扑扑扑的兜圈子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